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贪心算法，如何使用贪心算法来实现霍夫曼压缩编码呢？基础的数据结构和算法我们基本上就是学完了，那么接下来的几节课我会重点来讲几种更加基本的算法，它们分别是贪心算法、分质算法、回溯算法和动态规划。更加准确的来说，它们应该是一种算法思想，而不是具体的算法，常常用来指导我们设计具体的算法和编码等等。贪心、分质、回溯、动态规划这四个算法思想原理解释起来都很简单，但是想要真正的掌握并且能够灵活的应用却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接下来的这四个算法思想的讲解，我依旧不会进行长篇大论的进行理论的讲解，而会结合具体的问题让你自己来感受一下这些算法是怎么来工作的，是如何解决问题的，这样才能帮助你在问题当中体会这些算法的本质。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比那些单纯的记忆原理和定义要更加的具有价值。今天我们就先来学习一下贪心算法。贪心算法有很多非常经典的应用，比如说霍夫曼编码 PRIM 和最小生成数算法，还有单元最短路径算法。最小生成数算法和最短路径算法我们在后面的时候会讲到，我们今天先来重点看一下霍夫曼编码。我们来看一下它是如何利用贪心算法来实现对数据压缩编码，并且有效的节省数据存储空间的。关于贪心算法，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可以容纳100千克物品的背包，可以装各种物品。我们有五种豆子，那每种豆子的总量和总价值都各不相同。具体的数值呢，我画了一个表列在了文稿里，你可以点击来查看一下。为了让背包当中所装物品的总价值最大，我们如何选择在背包当中装哪些豆子？那每种豆子又该装多少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估计你一下子就能想出来。那没错，我们需要先算一算每一个物品的单价，按照单价由高到低依次来装，这就好了。因为单价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黑豆、绿豆、红豆、青豆和黄豆，所以我们往背包里装20千克黑豆、30千克绿豆和50千克红豆。这个问题的解决思路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本质上就是借助的贪心算法。结合这个例子，我总结了一下贪心算法解决问题的步骤，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第一步，当我们看到这一类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联想到贪心算法。针对这样一组数据，我们定义了限制值和期望值，希望能够从中选出几个数据，在满足限制值的情况下，期望值最大。类比刚刚的例子，限制值就是重量不能超过100千克，期望值就是物品的总价值。这组数据就是五种豆子，我们从中选择出来一部分，满足重量不超过100千克，并且总价值最大。第二步，我们尝试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使用贪心算法来进行解决。每次选择当前的情况下，对贡献值同等贡献量的情况下，对期望值贡献最大的数据。类比到刚刚的例子，我们每一次都从剩下的豆子里面选择单价最高的，也就是重量相同的情况下对价值贡献最大的豆子。第三步，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贪心算法产生的结果是否是最优的。大部分的情况下，举几个例子验证一下其实就可以了。严格的证明贪心算法的正确性，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涉及非常多的数学推理，而且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大部分能用贪心算法解决的问题，贪心算法的正确性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也就不需要非得用严格的数学推导来去证明它。实际上，用贪心算法解决问题的思路并不总是可以给出最优解。我来举一个例子，在一个有权图中，我们从顶点 S 开始找一条到顶点 T 的最短路径。贪心算法的解决思路是每一次都选择一条跟当前顶点相连的全最小的边，直到找到顶点 T。 按照这种思路，我们求出的最短路径就是 SAET， 路径长度就是1加4加4等于9。但是这种贪心的选择，最终求得的路径 却并不是最短路径，因为路径 S、B、D、T 才是最短路径，因为这条路径的长度是2加2加2等于6。那为什么贪心算法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工作了呢？在这个问题上，贪心算法不工作的主要原因就是前面的选择会影响到后面的选择。如果我们第一步从顶点 S 走到顶点 A，那接下来面对的顶点和边跟第一步从顶点 S 走到顶点 B 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即便我们第一步选择了最优的走法，但是也有可能因为这一步的选择导致后面每一步的选择都很糟糕，最终也就无缘全局最优解了。关于贪心算法，你是不是还有一点懵呢？如果说死抠理论的话，那确实很难透彻。掌握贪心的算法就是要多练习，只要多练习几道题，这个感觉自然就有了。所以我来带你分析几个具体的例子，来帮助你深入理解一下贪心算法。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子，分糖果。我们有 M 个糖果和 N 个孩子，我们现在要把这些糖果分给这些孩子吃，但是糖果少孩子多，也就是 M 小于 N， 所以糖果只能分配给一部分的孩子。每个糖果的大小是不等的，这 M 个糖果的大小分别是 S1、S2、S3 一直到 SM。 除此之外，每一个孩子对糖果大小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只有糖果的大小大于等于孩子对糖果大小的需求的时候，孩子才能得到满足。假设这 N 个孩子对糖果大小的需求分别是 G1、G2、G3 一直到 GN， 那我的问题就是如何分配糖果才能尽可能的满足最多数量的孩子。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抽象成从 N 个孩子中选取一部分孩子分配糖果，让满足的孩子的个数是最大的，那这个问题的限制值就是糖果的个数 M。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如何使用贪心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一个孩子来说，如果小的糖果可以满足，那我们就没有必要使用更大的糖果，这样更大的我们就可以留给其他对糖果大小需求更大的孩子。另一方面，对糖果大小需求小的孩子更加容易被满足，所以说我们可以从需求小的孩子开始来分配糖果。因为满足一个需求大的孩子跟满足一个需求小的孩子对我们的期望值的贡献是一样的。我们每一次从剩下的孩子中找出对糖果大小需求最小的，然后发给他剩下的糖果中能满足他的最小的那个糖果，这样得到的分配方案也就是满足孩子个数最多的方案。第二个例子是钱币找零。这个问题在我们生活当中更加的普遍。假设我们现在有一元、两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这些面额的纸币，它们的张数分别是 C1、C2、C5、C10、C20、C50 和 C100。现在我们要用这些钱来支付 K 元，那最少要用多少张纸币呢？在生活中我们肯定是先用面值最大的来支付，如果不够那就继续使用更小一点的面值，以此类推，最后剩下的用一元来补齐。在贡献相同期望值也就是纸币数目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能够多贡献点金额，这样就可以让纸币数更少，这就是一种贪心算法的解决思路。直觉告诉我们这种处理方法是最好的，实际上想要严谨的证明这种贪心算法的正确性，需要特别复杂并且是有技巧的数学推导，我也不太建议花时间在上面，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那么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第三个例子是区间覆盖。假设我们现在有 N 个区间，区间的起始端点和结束端点分别是区间 L1 到 R1、 区间 L2 到 R2、 区间 L3 到 R3一直到区间 LN 到 RN， 我们从这 N 个区间中选择一部分区间，这部分区间满足两两不相交，其中端点相交的情况不算相交，那么最多能够选出多少个区间呢？这个问题的处理思路不是那么的好，不过我还是建议你能够了解一下，因为这个处理思路在很多贪心算法的问题当中都是可以用到的，比如说任务调度、教师排课等等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思路是这样的，假设这 N 个区间中最左端点是 L minimum， 最右端点是 R max， 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们选择几个不相交的区间，从左到右将区间 L minimum 到 R max 覆盖上。我们按照起始端点从小到大的顺序对着 N 个区间进行排序。我们每次选择的时候，左端点跟前面已经覆盖的区间是不重合的，右端点用尽量小的可以让剩下的未覆盖区间尽可能的大，这样就可以放置更多的区间。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贪心的选择方法。那好，今天的内容我们就讲完了。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开篇的问题，如何使用贪心算法来实现霍夫曼编码。假设我有一个包含1000个字符的文件，每一个字符占一个字节，存储这1000个字符就一共需要8000比特。那有没有更加节省空间的存储方法呢？假设我们通过统计分析发现，这1000个字符只包含了6个不同的字符，假设它们分别是 A B C D E F， 而3个二进制位就可以表示8个不同的字符。所以为了尽量的减少存储空间，每一个字符我们使用3个二进制位来表示，那存储这1000个字符我们只需要3000比特就可以了，比原来存储的方式节省了很多。不过还有没有更加节省空间的存储方法呢？霍夫曼编码就要登场了。霍夫曼编码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编码方式，广泛的用于数据压缩当中，它的压缩率通常在 20% 到 90% 之间。霍夫曼编码不仅会考虑到文本当中有多少个不同的字符，还会考察每一个字符所出现的频率，根据频率的不同选择不同长度的编码。霍夫曼编码试图用这种不等长的编码方式来进一步增加压缩的效率。那如何给不同频率的字符选择不同长度的编码呢？根据贪心的思想，我们可以把出现频率比较多的字符用稍微短一点的编码，出现频率比较少一点的字符用稍微长一点的编码。对于等长的编码来说，我们解压缩起来很简单，比如刚刚的那个例子当中，我们用三个比特表示一个字符。在解压缩的时候，我们每一次从文本当中读取三位二进制码，然后翻译成对应的字符。但是霍夫曼编码是不等长的，每一次应该读取一位、两位还是三位等等来解压缩呢？这个问题就导致了霍夫曼编码解压缩起来比较复杂。为了避免解压缩过程中的歧义，霍夫曼编码要求各个字符的编码之间不会出现某一个编码使另外一个编码前缀的情况。假设这6个字符出现的频率从高到低依次是 A B C D E F， 我们可以把它们编码成文稿中的样子，任何一个字符的编码都不是另外一个的前缀。在解压缩的时候，我们每次会读取尽可能长的可压缩的二进制串，所以在解压缩的时候也不会起义。经过这种编码压缩之后，这1000个字符只需要2100个比特就可以了。尽管霍夫曼编码的思想并不难理解，但是如何根据字符出现频率的不同给不同的字符进行不同长度的编码呢？这里的处理思想稍稍有一些技巧，你可以点击文稿边听讲解边看详细的图。我们把每一个字符看作是一个节点，并且附带着把频率放到优先级队列中。我们从队列中取出频率最小的两个节点 A 和 B， 然后新建一个节点 C，把频率设置为两个节点的频率之和，并把这个新节点 C 作为节点 AB 的副节点右，然后再把 C 节点放入到优先级队列中，重复这个过程直到队列中没有数据。现在我们给每一条边加上画一个全值，指向左子节点的边我们通通的记作为0，指向右子节点的边我们通通的记为1。那从根节点到叶节点的路径就是叶节点对应字符的霍夫曼编码。那好，今天的内容差不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学习了贪心算法，实际上贪心算法适用的场景比较有限，这种算法思想更多的是指导设计基础算法，比如最小生成数算法、单元最短路径算法，这些算法都用到了贪心算法。以我个人的学习经验来讲，不用刻意的去记忆贪心算法的原理，多练习才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贪心算法最难的一块就是如何将要解决的问题抽象成贪心算法模型，那只要这一步能够搞定，贪心算法的编码一般都很简单。贪心算法解决问题的正确性虽然很多的时候看起来都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要严谨的证明算法能够得到最优解，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多举几个例子，看一下贪心算法的解决方案是否真的能够得到最优解，那就可以了。最后再给你留两道思考题吧。第一，在一个非负整数 A 中，我们希望从中移除 K 个数字，让剩下的数字值最小，那么如何选择移除哪 K 个数字呢？第二，假设有 N 个人等待被服务，但是服务的窗口只有一个，每个人被服务的时间长度是不同的，如何安排被服务的先后顺序，才能让这 N 个人总的等待时间最短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讨论。